光阴。You got it！ 一颗心可惜不可控制，不知间又露了点性感。全迷惑，望着他的一个吻，全为了我，要抱拥这段梦幻缘分。全投入，我要送上惊喜，将他震撼，全情地拨动浪漫化身。日女人，日女等，夜女人。 You are the best, yes you are the best in any contest. Big band rhythm make man them get set. Get down, rip the bong bong dang. Them a lick it, them a lick gunshot. Wine and miss I move that one. This wine and dine up on the rubber double line. Pina me one, pina me five. 日女人，日女等，夜女人，她方便生，为了她愿意添三分过分。日女人，夜性感，但要再心急去等。 女人，日女等，夜女人。